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9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分南信解品第34之10闪现命者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命者清净。何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清净。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苦圣地清净。苦圣地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苦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极灭道圣地清净。极灭道圣地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色境律清净。色境律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色境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 无别无断过。展现命者清净即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命者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三现命者清净即思念住清净，思念住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思念住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命者清净即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命者清净。何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命者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命者清净即无想无愿解脱门清净，无想无愿解脱门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无想无愿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三现命者清净即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命者清净即无眼清净，无眼清净即命者清净。何以过，是命者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命者清净即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命者清净即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命者清净即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法不共法清净，四无所谓乃至十八法不共法清净即命者清净。何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法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命者清净即无妄施法清净，无妄施法清净即命者清净。何以过，是命者清净与无妄施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命者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恒住舍性清净即命者清净。 可以过。使命者清净与恒住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命者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使命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命者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欲留果清净，欲留果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欲留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欲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欲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欲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独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命者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复次善现，生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生者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 及生者情景。可以过，是生者情景与耳鼻舌身一处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生者情景及色处情景，色处情景及生者情景。可以过，是生者情景与色处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情景即声香味触法处情景，声香味触法处情景即生者情景。可以过，是生者情景与声香味触法处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生者情景即眼界情景，眼界情景即生者情景。可以过，是生者情景与眼界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情景即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情景。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情景即生者情景。可以过，是生者情境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生者情境即耳界情境，耳界情境即生者情境。可以过，是生者情境与耳界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生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生者清净即彼界清净，彼界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彼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相界、彼识界即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生者清净即舌界清净，舌界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舌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味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生者清净即身界清净，身界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触界， 深世界，即深处，深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初界，乃至深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即生者情境。何以故？是生者情境，与初界，乃至深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生者清净，即一界清净；一界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一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法界、意识界，即一处，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写，生者清净，即地界清净；地界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生者清净，即无明清净；无明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生者清净，即不施波罗蜜多清净；不施波罗蜜多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生者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外空、 乃至无形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生者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生者清净，即苦圣地清净；苦圣地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苦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即灭道圣地清净；即灭道圣地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即灭道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生者清净，即四净律清净；四净律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四净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生者清净，即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生者清净，即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过？是生者清净，与四念住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生者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过？是生者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生者清净，即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过？是生者清净，与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生者清净，即菩萨实地清净； 菩萨实地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故是生者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信，生者清净即无眼清净，无眼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生者清净即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信，生者清净即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生者清净即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信，生者清净即无妄施法清净，无妄施法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无妄施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生者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恒住舍性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恒住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信，生者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生者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信，生者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故？是生者清净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生者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故？是生者清净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信，生者清净即欲留果清净，欲留果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欲留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生者清净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信，生者清净即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即生者清净，可以故？是生者清净 与独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生者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生者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生者清净。何以故？是生者清净，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复次善现，养育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演出清净。演出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演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色处清净。色处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色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眼界清净。眼界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眼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色界、眼识界，即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耳界清净。耳界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耳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声界、耳识界，即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 与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养育者清净，即别界清净；别界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相界、彼此界，即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养育者清净，即舍界清净；舍界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舍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位界、舍识界，即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为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为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养育者清净，即身界清净；身界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处界、身识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养育者清净，即意界清净；意界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意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法界、意识界，即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养育者清净，即地界清净；地界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养育者清净，即无明清净；无明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形、识、名、色六处、处、 受爱绝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情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情景及养育者情景。可以过。是养育者情景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养育者情景及布施波罗蜜多情景。布施波罗蜜多情景及养育者情景。可以过。是养育者情景与布施波罗蜜多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情景及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情景。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情景及养育者情景。可以过。是养育者情景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养育者情景及内空情景。内空情景及养育者情景。可以过。是养育者情景与内空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情景及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及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及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及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养育者清净及苦圣地清净。苦圣地清净及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苦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极灭道圣地清净。极灭道圣地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养育者清净即四净律清净。四净律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四净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即养育者清净。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 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四念住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养育者清净，即无想无愿解脱门清净。无想无愿解脱门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无想无愿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养育者清净，即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即养育者清净。何以故？是养育者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卷第191。